第26集。沈志傍晚的时候回了趟家，他一天没开机，孟鱼丸也没有找上门来，显然是忍着看看这个儿子到底要怎么样。进门的时候，父母已经在吃晚饭，沈志没说什么，拉开椅子坐下。给他上餐具的是白天收获了两个滚字的老保姆。沈直点了下头， 谢谢。 保姆没看他，沉默地回到厨房。没吃几口，孟鱼婉割下筷子开始问责。 沈直，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公司？手机也关机，万一公司出了什么事情，损失你担得起吗？ 哎呀，吃饭就吃饭，有什么事儿吃完再说吧。你跟自己儿子说话怎么永远是这种对待下属的语气啊？ 他要是能把每件事都做好，我至于这样吗？也是，反正都轮不到我操心了。 孟雨婉将餐巾轻飘飘地扔在桌子上，起身上了楼。沈直平静地吃饭喝汤，他的母亲一直格外地在意他做得好不好，因为他的优秀程度关乎沈家的脸面，更关系孟雨婉个人的脸面。在培养儿子这件事上，孟雨婉费尽心思，他要十全十美，要沈直永不出错。但沈直偏偏出了错，并且是很严重的错。 公司的事儿都差不多了。 爸，这次谢谢你。 你妈今天让你回来啊，大概是觉得有些事儿要我来跟你说。你从小到大头脑都很清醒，做事也很有分寸，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学的时候你跟许岩在一起，当时家里闹成什么样你没忘吧？ 没有。 我和你妈就当你是年轻冲动，玩玩也就过去了，断了你一年的生活费作为警告。谁知道你后来还把她带回家来跟她同居。大学毕业你突然说不考研了，回来接手公司。我以为你是有心要好好继承，结果你只是为了还那套房子的钱。 沈直的别墅是家里送给他的19岁生日礼物，他进公司后所得的很大一部分都交还给父母，否则也不会有底气在感人的时候说一句这是他的房子。在怎样的圈子里长大，就要接受怎样的规则。他看过太多同龄人光鲜亮丽，物质丰厚，实际上只要家里一拦手，他们就会立刻失去衣服，一无所有，最后灰溜溜低头认错。沈直不想做那样的人。沈明的一番话好像把沈直这几年的生活重新梳理了一遍，他意识到自己做出的每个决定或多或少都跟许岩有关系，是无形中的。比如他的志向并不在公司，而是读法律。当初父母强硬要求他学经济类，沈直于是打算读完本科再试着换，可临近毕业时他却干脆地选择了放弃，因为他忽然觉得有些事情需要提前。 从小都是你妈在管你，她说她有自己的教育方式，不需要我插手。好，我不插手。那我现在就想问问沈直啊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啊，这段时间以来你的状态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啊。 沈直盯着桌上那盘粉蒸排骨，许岩最喜欢吃的菜之一，可惜他自己总是做不好，试了很多次，最后在厨房里抓狂，说下辈子必须要当四川人。这么想着，沈直的嘴角很轻地弯了一下，笑意消失得很快，索性没落在沈明眼里。 我会处理好自己的私事。 还要怎么处理啊？现在他走了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结果吗？沈直啊，你不喜欢他，没必要在这件事上再耗费时间了。 我没有不。 仿佛被掐住喉咙，后面的话无法再说出口。 沈直突然很奇怪地顿在那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眼看着沈明， 工作我会做好，但私下的时间我耗费在哪里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 沈直啊，别再让我们失望啊。 除了工作，其他的我不能保证。爸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和妈好好休息。 他突然很急于求解某件事，或许不是求解，而是想要确定，所以他必须要见许岩。沈直有种感觉，在许岩离开之后，他每见他一次，脑海里的某种东西就会更清晰一些，虽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，可总会有答案的。一顿晚饭吃完，兄弟俩喝多了，起因是许年在小蛋糕被送上来之后突然拉住许岩的手。 哥，我的生日愿望是你可以拥有一个自由的、阳光的、充满爱的新生活，在别的人别的地方那里得不到的都由我们给你。 他妈的，许岩当时觉得两眼一酸，差点就要没出息的哭出来，幸好许年接着又拉起几怀的手塞到他手心里。 没有心的冷漠鬼不好找，两条腿的高富帅到处都是，你看几怀哥就很不错嘛。 许岩抽出手一巴掌扣到他头上，心中感动全无，但总归还是有感触的，于是就喝多了。许年醉得最严重，因为是生日，有两个哥陪着，中途又来了女朋友的生贺电话，许岩还答应他后天就回家给爸妈下跪。许年整个人快乐的找不着北。回去是几怀开车，许岩让许年去自己那儿睡一晚，毕竟女朋友出差了没办法收留他，也不能送去爸妈家，会被打。出了电梯，许年烂泥似的挂在几怀身上，许岩茫然地在各个口袋里摸索钥匙。 哥，我也有你家钥匙，我得给你看。 他伸手掏钥匙，结果错把手掏进了几怀的裤兜。几怀握住他的爪子低声说， 别乱摸。 许岩不指望他弟，终于在自己的口袋里找到钥匙，结果一抬头看见有个人站在自家门口，是沈直，化成灰他都认得的沈直。许岩脑子一团乱麻，不知道他又来干什么，正迷茫着，身后传来一声撕裂般的叫喊， 沈直。